读的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感谢主，我们今天 有我们亲爱的张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讲道，我们请张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好，当我们要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清晨。今早还是乌云密布，很大风，但是现在已经阳光普照。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会时常遇到阴云满布，但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算阴云满布都是晴天，都是阳光，因为你是我们的光。神啊，感谢你给领师带领我们唱了两首很好的诗歌，里面的歌词实在真的很多的提醒，很有意思。神啊，愿意你真的祝福更多的华人作很多的好的音乐，同埋写好的歌词去荣耀你，让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在音乐里面可以颂赞你。神啊，亦都在这个时间将我们的心都是交托在你手里面，求圣灵去浇灌我们，给我们明亮的眼睛听到看到神你要对我们说 的说话。愿我们都是能够领受神你自己 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生命有改变。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是恭敬交在圣灵的手当中，求圣灵引导，无论听的说的都蒙造就。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 今天的题目呢 Just do it 这样呢，你看到这只狗呢很颓地趴在这里，但是 Just do it 大家其实这个 term 呢，即是还记不记得是怎样来的？ Nike 没错啦，就是呢1988年呢 Nike 用这个的标语，即是如果中文就说就做啦 的意思呢，去哇掀起全球嗰個好大嘅轟動嘅反應嘅，咁令到 Nike 咧由佢嗰個盈利由每年咧大概賺18%到咧，喺10年間咧跳升到43% 啊，咁犀利嘅，以至到咧佢成為呢個波鞋界嘅大阿哥。咁點解一句咁嘅口號能夠發揮到咁大嘅果效咧？咁原來呢句説話，大家覺得 Just do it 有咩感覺啊？是啟動了人那種心靈那種的動力，那種的夢想的實現，還有將人的價值提升了。當你穿著 Nike 這對波鞋的時候，你就很覺得我要 action 了，我要有實際的行動了，是不是？就不是單單只是計劃啊，在這裡構想啊，在這裡夢想啊，在這裡說一下的，而是真的要 action 做事了，這樣。我記得我以前在香港讀在理工讀設計的時候，哇，每次交功課都很大壓力的，有時要做到我最誇張是連續兩晚不睡覺，這樣兩晚不睡覺這樣去趕功課。就算你花了幾個禮拜的時間去有很多的 idea 啦，找很多 research 啊，成的時候你到 deadline 的時候打死期到的之前呢，你總要有個決定，我要揀一個題材，然後就要做啦，真的要落筆去畫啦，去整啦，這樣去交功課。 咁所以咧，真係覺得咧，真係。真係真係做嗰下咧，你先至能夠將你所有嗰啲嘅思緒咧串連起嚟，去砌到嗰嚿嘢出嚟嘅。咁我好記得十幾年前我同阿 Tony 咧開呢個 Sunrise 嘅嗰個餐館嘅時候咧，我哋要將舊嗰啲嘅家具啊，所有裝修全部要抌曬去啊，翻新過嘅。咁當時咧，我哋就計劃有一個 steam table。咁咧，我哥咧係工程師嚟嘅。咁我就要求佢咧就幫我哋手整一個木架包住個 steam table， 連埋嗰個嘅櫃台一齊整嘅。咁但係我哥係一個非常之小心謹慎嘅人嘅。咁喺所有嘢未做之前咧，佢諗曬所有嘅唔可能嘅嘢嘅。咁咧，所以就覺得呢個唔通，嗰個唔掂，就頂唔到嘅，點樣點樣嘅。咁咧，我記得當時就係呢一句。Just do it！ 咁咧，我哋就去買料啦，買木板啊，買嗰啲防火膠板黐啦，成咁樣做咗幾日，卒之做咗出嚟啦，用到家下十幾年啦，仲好實淨。所以咧，即係覺得咧，原來即係開始做嗰下咧，你先至能夠咧將一啲難題咧慢慢去解決嘅。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諗到好多嘅難題就棘住我哋就會拖延啊。咁咧就慢慢時間長咗咧，就成為一種習慣。嗱，呢一種咧就我哋成日講嘅呢個叫 procrastination， 就係拖字訣，係嘛？拖延咩解咧？就係將你好重要嘅嘢，你擺喺你嗰個優先次序嘅嗰個唔緊要、唔緊急嘅位置，而去做一啲咧比較輕鬆啊、開心啊嘅事啊。即係例如我成日都見我個仔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啊，打機嗰啲啊，攤頭啊，嗰啲咧，即係彈下琴咧，做咗啲嘢，即係緊張啊，好緊張嘅嘢咧，佢就唔敢喐，唔敢鬥，就係因為咩原因咧？拖延咩原因會拖延咧？你驚啦，即係唔知點做嚇，或者咧有一啲不合理嘅期望啦，你覺得哎呀唔做到 perfect， 你都唔想喐嘅，即係諗唔到 perfect 嗰個位咧，你就唔會去做噶啦咁樣。同埋你第三咧就係冇足夠嘅原因去使你要完成嘅，即係好似頭先首詩歌，你編織好多嘅理由，然之後話俾自己聽唔夠時間啊，年紀老啦，冇錢啊，英文唔得啦，好多好多理由話俾自己聽我唔做到噶啦嗰樣嘢，呢啲就慢慢拖啦，咁樣以至到咧我哋就一生人咧一事無成。不過呢一個題目咧拖延。procrastination 咯，下一次先會詳細同大家講呢個題目。但係咧，即係講到無謂嚇，行動最實際。所以今日用呢個 Just Do It 呢一個題目去幫助大家去解決咧，我哋屬靈上一種拖延 spiritual procrastination， 去認真去明白神嘅心意。咁咧，其實事實話俾我哋聽咧，屬靈嘅拖延咧已經成為咗潮流噶啦嚇，製造咗好多屬靈嘅怪嬰。點怪嬰呢？在教會裏面，很多教會裏面坐在台下的呢就是這種看上去好像成人，但是屬靈裏面是 BB， 還喝著奶嘴吃著奶粉的。那麼這種就是說他對真理對得救啊這些問題上面還是模糊不清的。那麼他從來都不敢回答那些初信啊或者未信的人的問題，很害怕問到我什麼都不懂回答的，因為他自己真的不清楚。咁何況咧，即係你叫佢傳福音啊，都唔知講乜嘢。咁但係咧，你睇下啲可能翻咗教會十幾廿年嘅咯喎，仲係仍然係一個 BB， 係冇長進，同埋咧係冇追求。呢一種咧係叫做屬靈成長嘅拖延 ，spiritual growth procrastination。咁又或者你會見到一種咧怪嬰係咁嘅樣嘅，頭大一隻耳，有眼就無珠，仲係大嘴巴嘅。一種嘅信徒，嚇阿執過嚟嘅呢個頭大咧，代表咩咧？即係好多聖經知識喺裏邊嘅。哇！你問親佢乜嘢都會即係背第一句金句，你就會你講第一句，佢就講埋落去啦。咁咧細一隻耳代表咩意思啊？唔聽嘢嘅，中意聽就聽啦，中意聽嗰啲就入去咯，唔中意聽就封住啦。咁咧。有眼無珠嚇，睇都當睇唔到啊，行過噶啦，即係當冇睇唔到嘢嘅嚇，睇唔到咩問題嘅，睇唔到有咩需要嘅，乜都睇唔到嘅。咁咧嘴巴大代表咩咧？啊，講嘢多， 嚇閒話多是非多。嗱，呢一種信徒咧，通常你都會成日聽到佢講一句説話嘅，我有心無力嘅。其實咧，佢一少少力咧，都可能未出過。嗱，呢一等人咧，就係好似我上次同大家講嘅一啲假冒為善嘅假信徒，亦都係屬靈拖延嘅一種，就係能夠講唔能夠做，以致到教會咧成為一間咩咧育嬰院，安排啲唔同嘅服務去照顧啲 BB。從來都不能夠培育一些可以照顧別人的或者能夠生兒養女的即是沒有生產力的一些的成熟的人成人出來的。恩福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培育一班屬靈的成人出來，合乎主用，能夠做各樣善事的真門徒，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和存在的目的。今日嘅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九到廿七节，头先主席同我哋读过一次。原来呢段经文咧，其实就系耶稣个细佬雅各咧，佢亦都喺当时代咧，周围都睇到一班咁样嘅信徒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咧写咗呢一个雅各书，就要咧去提醒，就系话我哋信耶稣唔系就系话啊因信称义咁就足够啦。而是話我哋仲有一啲嘅行為去證明呢個信心係實在嘅，所以咧雅各咧佢喺後邊講咧就話冇行為嘅信心係死嘅，所以我哋今日就用呢段經文去學點樣真係信道，點樣去行道。咁咧喺第一節經文裏邊咧，我哋頭先讀過就係話我親愛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嗱，好多人引用呢段经文咧，讲一啲即系教我哋做人啊，点样同人讲说话啦，吓点样唔好发脾气啊，嗰种即系人际关系方面嘅。但系如果我哋睇下上文嘅时候，上边第十八节咧讲乜嘢咧？原来佢话他按自己，他即系神啦。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原来神用了他的道生了我们，我们就变成是神的果子。我们上一次讲过，好树就结什么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那究竟我们用真道生我哋出嚟嘅我哋呢个果子系好定坏咧？ 好果子， 好果子，冇错，因为好树唔能够结坏嘅果子，而神系咩啊？ 好 的系好树嚟噶嘛，所以神所结嘅果子咧一定好嘅，所以我哋应该就系好果子，除非我哋唔系属于神，咁我哋就可能有机会变成坏果子，或者离开咗神。所以凡是属神的人呢，是神用真道生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万物中呢会成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代表什么呢？是一个已经转化 transform 了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转化了成为一个成熟，能够献给神，成为一个 sample。 你知道 try some sample 即是给人吃的 sample 呢，一定要怎樣？ 最好的， 好的，漂亮的，擺出來可以做拍這個廣告的，一定要整，真的選一些最漂亮的，是個 demo， 是個模範的。所以我們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是被萬物所創造的萬物裡面呢做一個模範。神要的果子就是好像我們這樣的，明白嗎？但是這裡說呢，你們要知道這些是你們知道的，但是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所以呢，我們知道要聽什麼呢？剛才我們說是不是要聽人家說話，或者就是不要對著人那麼容易發怒？不是的，原來上文是講真道，原來我們要聽，要慢慢的聽神的話語，那個真道。但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實在很多人回到教會很久很多年，聽過牧師台上的講道，或者參加主日學聽了很久，甚至乎有些真的哇，整本聖經都背了很多出來，但是夠不夠 好似啲猶太人熟聖經啊，猶太人非常之熟悉聖經啊。而雅各寫呢個書俾猶太人嘅時候咧，佢話：雖然你哋知道咁多嘢，頭腦上知道咁多嘢，但係你仲要有啲嘢要認識清楚神嘅話語，要知道乜嘢先係真正嘅信。你仲有三個功課要學，就係第一，你要慢慢嘅，你要快快嘅聽，慢慢的講，慢慢的動腦。神給我們多少？兩隻耳朵，一把嘴。目的就是要我們怎樣？聽多些，聽快些。聽得快，代表什麼意思呢？代表呢，不是只是說，哇，快些聽，聽得很快，哎，聽完，講完了，那我講了，到我講了。很多時候，很快的，不是這樣的意思。快快的聽呢，是說我很常常去聽，非常的渴慕去聽，去準備好隨時要去聽，同埋馬上要聽。嗱，呢一種嘅態度咧，就係、是、好似我哋真係哇有神嘅話語聽啊！哇，快啲去聽啊！我連食自助餐我都唔會食啦。哇，我因為我聽神嘅話語嗰種滿足感咧，比去食一餐自助餐更豐富啊，更加喜樂嗰種態度啊！所以呢個快快嘅聽係嗰種就係好渴慕、好渴求。所以呢一個第一個嘅教導就係要渴慕聽到去 hear 好快，因為有一日你可能聽唔到神嘅話語，好似呢個喺呢一個阿摩斯書嗰度講，佢話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喺地上，人飢餓非因冇餅，乾渴非因冇水，乃因不聽耶和華嘅話。佢哋必漂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嘅話，卻尋不著。哇！這個光景係點樣啊？原來啲人覺得好飢渴，好飢渴。飢渴唔係因為冇得食啊，而係聽唔到神嘅話，或者佢哋有啲人係唔聽神俾佢哋聽。哇！咁佢哋咧東奔西跑啊！周圍我真係而家我見到好多人，哇！一聽到邊一度有佈道會啊，有回靈會啊，無論幾遠咧都揸車去啊，搭飛機去聽啊！哇！嗰種渴慕，因為哇，即係好少聽到神嘅話語，佢哋好渴求去到邊度，由東去西。所以我哋將來教會喺東邊咧，好多人都可能會走嚟，因為有神嘅話語可以聽到。咁嘅時候你就要趕快去聽啦，因為咧。很多時候我們聽呢，其實就不是單單是說只靠耳朵去聽，沒錯，我們回到教會我們會聽牧師、聽老師上堂、上主日學，我們會聽，但是呢也都呢是說到呢，我們、要明白真道呢，還要是我們看自己的看聖經。羅馬書十章這裡17節告訴我們，他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到是從基督的話來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信道， 你要聽，首先要聽到，你聽的話就要聽真是神的 說話，你不要聽人的說話。這樣如果你不回教會又不看聖經的話，你就根本不明白什麼叫真道，是不是？你完全不知道神說什麼，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信了。所以耶穌在登山寶訓那裡講了一個撒種的比喻，關於聽到的。那我就第一個的他的比喻就是這樣的，他說有一個呢撒種的就出去撒種啦，撒的時候就有些落在路旁的，那就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呢又來吃盡了，就是那個吃了一粒種的。那有些呢就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呢就枯乾了，因為得不到滋潤啊，係啊，即係淺土啦。咁咧有啲咧就落喺荊棘裏邊嘅，荊棘一齊生長就將嗰個種子咧就擠住咗啦，生唔到出嚟嚇。有啲咧就落喺好土裏邊，咁啊生長起嚟，咁咧就結實百倍嘅。咁咧耶穌咧説這些話嘅時候就大聲説啦：有耳可聽嘅就應當聽啦，咁樣大聲咁講。嗱，咁樣呢個比喻大家記唔記得啊？咁樣點樣解釋呢？原來話種子就係神嘅道，嗰啲撒喺路旁嘅就係人，就係第一幅圖啦。 就是、人聽了道之後，隨後有魔鬼來將他們心裡面的道奪走了，雀仔就是代表魔鬼，就恐怕他們信了得救。那些落了磐石那裡的呢，就是人聽了道歡喜，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而已，及至遇到試煉的時候就退後了。而落在荊棘裡面的，就是人聽了道之後走開，就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就結不出成熟的籽粒了。而落在好土裡面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面，而且呢忍耐著結實。這個就是這個比喻的意思。那呢這幅圖呢就告訴我們，那個種子是好的，因為是神的道，但已經撒了出去了。而究竟我們的心是一幅怎樣的土壤呢？是一個路旁的石屎地啊，還是一些石頭硬骨骨的呢？還是我們的心有很多荊棘，哇，很多思慮去纏繞著這個道呢？還是我們是一片的好土？你問一問自己，我的心究竟是怎樣？主耶穌提醒我們，你有耳的就應該聽啦。代表什麼意思啊？哇，我們有兩隻耳仔啊，你要放在心裡面，你要聽聽準一點，你究竟是屬於一個什麼的土壤的心田。但是其實呢，耶穌說，即是聖經說很多的說話，真的不是句句都對聽的噃，很難接受的，有些聽不落的噃。例如呢，你要捨棄一切你跟隨主耶穌，捨棄一切不對聽的啊，仆人不能夠高過主人的，所以耶穌被人辱罵，你們都可能會受這個折磨的，受這個苦難的，行不行？要忍的，哇，怎麼行啊？這樣還有做妻子要順服丈夫啊，做丈夫要愛妻子，還要捨命跟他，哇，行不行啊？哇，很難做，我要我順服老公，哇，真的很難做啊。重要，耶穌說你要愛自己的父母，不是你要愛自己的父母，不是你要愛耶穌多過自己的父母，多過自己的子女，你自己的老婆老公，還有你自己的性命啊，愛耶穌多過他們。哇，我的子我的女兒如珠如寶，媽媽說哇，真的怎麼可以啊，真的不疼媽媽阿爸怎麼行啊，哇，不行啊，這樣多過啫，唔係唔錫，但係哇好難做喎、啊，哇即係呢啲嘢唔啱聽喎、啊，喂咁樣我就封耳，或者咧左耳入右耳出好啦，或者咧睇到呢段聖經揭過去算啦，唔啱睇唔啱睇，揾一段啱睇嘅，即係安慰嘅、啊鼓勵嘅嗰啲先睇落去，係咪咁咧？嗱呢一幅土壤呢、這個心田咧，話俾大家聽，唔係一個好土。只是一個長滿荊棘的硬地，很難開花結果的一個這樣的態度，所以我們的屬靈生命是很難成長。第二，要慢慢說，慢慢說、啊、對於聖經來說，其實我們、看完或者讀完之後都可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的，這樣雅各鼓勵我們可以問，你可以問，可以討論，還有呢可以質疑，不過要慢慢說、啊，好快講係代表咩咧？係代表咧，你淨係想講出自己嘅睇法意見，你好想人哋接受你咁樣睇，所以其實呢一種係一種自我中心嘅表現嚟嘅。講得快有咩後果啊？好容易咧引起爭辯，咁咧最後嘅結果咧就係嗌交，啊嬲發怒動怒啊收場。所以咧，我哋要心平氣和咁樣去講解。不要動不動就說，哎呀，乜你咁蠢啊，講極都唔明嘅咁。又或者呢就話，哎，唔使理咁多嘅，唔明緊要嘅，最緊要信。好快就搞掂佢算啦。咁唔係嘅。我哋要呢學習點樣去有耐性去講解。因為呢頭先講㗎嘛，你人嘅怒氣並不成就咩神嘅義呀。所以你如果講得好燥好急嘅話呢，人哋聽唔明，人哋唔明又點信呢？人家講得燥就會引起爭辯，所以我們要學習耐性。慢的意思是要有耐性去講解，慢慢的動怒，慢慢的動怒， 即係特別咧，有啲未信嘅朋友咧，佢對於一啲嘅經文咧，一聽到咧就好反感啦。嚇、啊，有冇搞錯啊？單單信耶穌嚇，淨、啊、係一個神，獨一嘅神。信咗耶穌就唔可以拜其他神，哇霸道啲啩！咁一聽就已經，唉，冚埋耳仔，黑埋眼瞓覺，唔想聽。哇，個裏面咧啲心火盛啊，真係咁樣好嬲啊！咁其實佢冇俾機會自己去詳細去明白整個福音整個道理係點樣嚟，就去拒絕啦。咁啊，其實好可惜嘅。所以咧，我哋要明白乜嘢係真係信道，除咗聽到咧，只係將嗰個道咧擺喺個腦嗰度嘅啫。嚇，你明白啦？第二步要做咩咧？就係、是、謙卑領受 receive。謙卑領受喺1:21嗰度講，所以你哋要脫去一切嘅污穢同埋盈餘嘅邪惡，盈餘真係剩翻落嚟。因為信到耶穌，可能好多洗啊洗，但係咧你仲儲緊啲啊，剩翻支剩咗喺度嗰啲盈餘都要洗埋去脫去嘅。全温柔嘅心領受那所栽種嘅道，就係、是、能救你哋靈魂嘅道。嗱，呢一個嘅全温柔嘅心領受咧。原文咧係指 humbly receive， 即係謙卑去接受咁解。要做到呢一步，第一就係點啊？第一就係你要脱去一切嘅污穢，要有一幅好嘅土壤咧。你個心要有一幅好嘅土壤，整好一個種可以種到嘢嘅土係點啊？你首先要點啊？翻土除草嘅係咪？要除草啊！所以咧，你如果唔除草，同埋啲雜草一齊種嘅話咧。咁啲雜草會生得快過啲好嘅草，所以咧，我哋首先要除草，就將心裏邊一啲嘅壞嘅習慣啊、壞嘅性情啊、一啲罪啊，或者啲老我咧，去拎走出嚟，或者我哋一啲嘅舊有嘅原則啊，我做人就係要咁樣噶啦，一睇到聖經叫我嚇、啊、要愛敵人啊。啊、要咩打完左邊俾右邊去打點得啊？咁你要。拎走曬呢啲嘅固有嘅一啲嘅舊嘅思想，然之後接受聖經嗰個能夠叫救你靈魂嗰個道，因為咧呢度有一句説話 ：God's word can keep you from sin, but sin can keep you from God's word。中文就係話神嘅道可以使你遠離罪惡，但係罪惡亦都可以使你遠離神嘅道。所以如果你嘅心裏邊存有啲嘅罪同埋，嘅唔好嘅老我嘅思想嘅話咧，你冇辦法去接受到神嘅道，你越嚟越覺得好抗拒啊！好啦，第二點，除咗草之後就點啊？要種一啲草嘅好嘅種子落去嘛，所以咧就要全謙卑嘅心去接受啦，將個道咧由個腦明白咗之後咧，你係要全你個心嗰度，係真係真心去接受。嗱，呢個謙卑咧。謙卑接受就好似頭先嗰個圖咁樣，嗰隻手係謙卑去領受、接受呢一個嘅道理。真正信道嘅人係要從聽道開始，但係聽道只係擺喺個腦嗰度，而咧真正接受咧就係將佢存喺心裏邊，用謙卑嘅態度去認同啊。咁有啲聽道嘅人咧，即係真係會咁嘅，一面聽就一面駁嘅嚇。就對佢就會講，唉呢啲對牧師對啲長執領導嗰啲咧做嘅啫，對佢哋有用嘅。我哋啲平信徒係平平地咁樣就算啦，就唔關我哋事嘅咁樣嚇。又或者咧，真係要搞錯啊，即係要寬恕人哋70次，我邊度做到啊？呢啲即係係嗰啲聖人先至做到嘅啫咁樣。哇！你會慢慢即係用好多嘅理由會話俾自己聽。呢啲唔關我事，唔係我做嘅。但係雅各提醒我哋咧，真係要將我哋嘅老我，將我哋舊有嘅思想態度同埋執著咧拎走，要學主耶穌嗰種謙卑信服，因為主耶穌甘願點啊，從尊貴嘅寶座嚟到人間，佢受盡好多嘅欺侮，人嘅欺負，最後仲要咧為我哋嘅罪走上十字架死啊！目的係要話俾我哋聽一樣嘢係咩？神好爱我哋啊！神知道咧，神嘅道就系要叫我哋学效佢嗰种牺牲嘅精神，去传扬佢嘅爱啊！如果我哋愿意谦卑接受嘅话，圣经话 人心裏相信就可以得清義，口裏承認就可以靈魂可以得救。咁所以咧，呢度講我哋能唔能夠動怒咧？啊，又講翻係要慢慢動怒啊嘛，嚇咁樣動怒得唔得啊？得嘅，但係咩情況可以動怒咧？耶穌有冇動過怒咧？有嘅，原因係咩啊？哇！佢見到入到聖殿嘅時候，發現個聖殿愛嚟擺做曬生意，擺曬檔口，咁樣咧佢就好嬲啦。點解嬲啊？違反咗神嘅心意嘛。所以如果當我哋聽到嘅時候，聽到一啲道理或者人講嘅道理，或者牧師講嘅嘢，咦，同我聽正式嘅聖經個真理違背嘅喎，哇！你就嬲啦，要嬲啦。咁但係要慢慢嬲喎，唔好即刻彈你。我搞錯啊！你咁樣講啊，即係唔係咁樣喎？我哋慢慢嬲嚇，即係同講錯嘢嘅卡埋一邊。咦？你頭先好似講嗰啲，好似唔係好啱喎。聖經嗰度邊度邊度係咁樣講啊？你慢慢同佢切磋嚇，糾正佢，咁樣去動怒法，明唔明啊？好，咁啊，第一個咧就我哋要點樣話？我哋要聽到嚇，我哋要聽到要。渴慕咁樣去聽到，第二個咧就係要謙卑謙卑嘅去接受，第三個咧就會係點咧？行到行到啦，要 do just do it do 咧就即係咧 obey 去遵行去服從神吩咐嘅嘢就去做啦。所以咧就係話要我哋渴慕聽到，就將個道傳喺個腦嗰度，然之後咧謙卑接受。就落到去個心嗰度，去存喺個心嗰度，然之後認真去行道，咁咧就即係話存到去邊啊？手手腳腳啊！頭先咧，你睇到嗰個大頭，佢仲有咧隻手好細嘅，就話即係隻手唔係好喐嘅嘅意思。但係而家唔得，個道咧一路咧要生長、伸延到去手腳，真係要去做啦。咁咧呢度一章廿二節嗰度同我哋講，只是你哋要行道，唔好單單聽到自己。欺哄自己啊！嗱，呢度講話自己呃自己啊！當你如果淨係聽到唔行到，係自己呃自己，呃自己乜嘢？ 以為自己行咗咯。 以為自己係基督徒啦，以為自己已經係真係信咗啦嚇，以為自己咧已經可以得永生噶啦咁，但係淨係聽到冇行到喎。佢以為聽就得噶啦，我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啦。事實上，在教會裏面真的有很多真的有很多信徒以為、啊、我個個禮拜回教會、啊、什麼罪都回主日學、啊、什麼都回，那我就已經是一個基督徒，是一個好的信徒。未是啊，這裡強調的是什麼？要行道啊。雖然我們經常會說、啊、神的救恩是白白賜給我們的，不是因為我們做些什麼我們才得救，是不是？人咧只係單單信耶穌，因信稱義，咁咧就可以得到救恩，可以上天堂。冇錯，呢個係肯定嘅。但係問題咧係個信字，信字係一個歷程，唔係一點啊！即係咩啊？唔係話我幾年幾月幾日我舉咗手，我話信耶穌嗰一點就咧決定咗你已經攞到呢個 passport 入咗籍，入咗天國籍，然之後咧我就肯定可以上天堂。對唔住，唔係嗰點啊！信係一個歷程啊，即係話由你舉手嗰刻接受之後，你至到你死之前呢一段嘅生命咧，你都要一直要去信啊。咁樣點樣去證明你真係信咧？就係你嘅行動啊！你嘅行動就睇到證明咗我哋嘅信係咪真係信。是不是真的有生命的改變，是有這個 transform， 透過這個行道叫做 doer of the word， 將道行出來，就是能夠將神的話語，神所說的東西在我生命裡面，在我生活裡面 去實踐出來。大家有沒有踩過單車？學踩單車的時候呢，如果你學之前啊，無論你讀了幾多本書， Google 了幾多，看過人家怎樣踩都好啦。如果你一日冇踩過上個單車，冇兜過個圈，你估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真係識踩單車咧？冇錯啦，聽到我哋只係聽，我哋冇真係實踐， 冇行嘅時候咧，你根本唔知道自己係咪真係信道嘅，你係咪真係真係明白呢個道，呢個真道係咪真係真係得㗎？係咪真係有平安㗎？真係有喜樂？當我遇到苦難嘅時候，遇到病患嘅時候，你只是靠自己的聰明智慧，我看哪個醫生我 check 過了，這個醫生是這個美國最厲害的醫生來的，所以我找他包沒錯的了。你只是靠這些智慧，你從未靠過神，你就永遠都不能夠明白什麼叫信心，你永遠都不明白什麼叫倚靠，你永遠都不明白神為你做過什麼，是不是？所以這裡講到雅各用一個很好的比喻，二章十七節開始知道話俾我哋就話俾我哋聽咧，用一個照鏡子啊，去形容一個人只係聽道而唔去行道嗰個嘅情況。佢呢度話因為聽道而唔行道嘅，就好似人對住個鏡，自己本來對住個鏡睇自己本來嘅面目，睇見走後隨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啊！嗱，你會覺得好奇怪，幾時我哋會照鏡啊？通常朝头早洗瞓醒觉洗面刷牙，然之后即系会望下个镜，望个镜做咩噶？执执佢啊嘛，你梗系头发蓬松啊，吓咁你梗系搵把梳啊，即系梳好佢啊，睇下个面有冇暗疮啊。特别咧有暗疮嘅时候，你会点啊？哇！你好小心咁将衣去埋，然之后咧系咁折啊，咁样即系整到咩？然之后搽嘢咁样噶嘛。但系好奇怪啊！呢个人咧呢度雅各形容呢个人个情况系点啊？佢话。佢照咗鏡啦，睇到啦，睇到咩啊？睇到自己個樣係點啊？睇到個樣，頭髮蓬鬆啊嘛，啊仲有眼屎黐住喺度啊，咁樣啊嘛，睇到啦，但係佢點啊？乜都唔做，乜都唔做，咁就走咗啦。咁然之後佢就睇唔，咁跟住全日就係咁噶啦，嚇誒，即係佢就唔記得咗自己個樣，嚇頭髮蓬鬆啊，仲有粒眼屎啊咁樣。即係或者牙仲黐住啲嘢啊咁樣咧，即係佢就唔記得咗自己本來嘅面目係點咯。但係人哋睇唔睇到啊？睇到嘅啫嚇，所以你明明好奇怪啊！就係當我哋睇完聖經，聖經就好似一面鏡咁樣啊，照到我哋個樣噶啦。哇，幾醜陋咧嚇，講中你噶啦嚇，即係好似咧，即係雅各書後邊嗰度講話咧啊，當你咧睇到弟兄姊妹缺乏啲日用嘅飲食啊，赤身露體啊，冇衫著嗰陣時啊，你仲同人哋講話啊，你平平安安咁去啦啊，願意你穿得暖啊，著得食得飽咁樣啦。但係咧一啲嘢都冇俾人嘅嚇，一啲人哋身體所需要嘅嘢，你一啲都冇供給俾人嘅嚇。咁呢種咧就係冇行為嘅信心啦，咁樣咁嚴格講咧就根本上係冇信心添啦。咁咧咁當中可能有人心裏邊諗，哎呀，上個禮拜啱啱有個弟兄啊向我求助，我都好似係咁樣，係咁以喺 WhatsApp 嗰度咧啊，係咁以答咗佢啊，願你希望你神啊幫助你啦，願你平安啦咁樣，咁就算數啦，好似講中我咁喎嚇咁樣。不過算啦，唔關我事嘅，唔關我事嘅。我幫得佢幾多咧？神幫佢先緊要噶嘛。嗱，阿嬸姊妹。就幫咗佢咯，感謝主，感謝主咁樣，咁就算數啦。即係呢個就係聽咗個道，冇做乜嘢，然之後就行開，都冇睇到，然之後哦，好嘢，感謝神幫咗佢咯咁樣嘅，即係一種咁嘅態度。其實我哋即係好多時，當我哋睇聖經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好似當聖經係一個 scan 啊，即係做 CD scan 咁嘅，即係。成身要住照過曬嘅，照下我哋個腦有冇諗歪咗，照下我哋個心有冇冷淡嚇，有冇即係凍冰冷咗？我哋照下我哋手腳眼耳口鼻，我哋有冇講錯嘢？有冇睇咗啲唔應該睇嘅嘢？手有冇即係冇做嘢嚇？腳有冇去咗啲唔應該去嘅地方？好似個 scanner 咁樣 scan 我哋嘅，但係好多時好多人咧就攞個聖經去 scan 人哋嘅 ，scan 人哋啊！嗱呢段嚟講佢噶啦，邊個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當我哋睇完聖經，去照過自己之後，發現自己有某啲地方醜陋嘅時候咧，這個唔緊要，因為聖經就係真係去幫我哋去檢視我哋自己。當我哋醜陋，見到自己嘅醜陋，見到自己嘅罪嘅時候，我哋可以點做啊？ 我哋就嚟到神嘅面前，嚟到主耶稣嘅面前，去求佢宽恕，求佢教导我哋认罪悔改。咁我哋就可以重新做人，可以重新学耶稣教我哋嘅教训，生命先至可以有机会去翻转过嚟，可以去改变。我哋个连个样都会唔同嘅，你知唔知啊？当你信耶稣，改变你自己嘅嗰个旧嘅唔好嘅嘢咧，我哋个样都人哋睇到我哋个样都唔同噶。即係好似你見到個鏡子，哇！嗰啲頭髮執好執翻正啊，掹咗個抹咗啲眼屎啊，即係抹乾淨塊面，哇！行出嚟咧，哇！發光嘅。但係如果你真係睇完聖經，跟住咧唔理噶啦，都唔改噶啦，我係咁噶啦，咁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人哋睇到你個樣係真係面目可憎嘅，真係嚇，即係同你講同埋講説話咧都唔同曬。所以呢一章廿五節呢度咧，繼續話俾我哋聽啦，唯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的律法，並且時常如此，這個人呢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的，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哇，這個真的好像呢，哇，拿著個放大鏡呢，仔細很詳細察看，即是很仔細地去研究研究這個聖經究竟是怎樣說的呢，這樣咁就好似我哋擠暗瘡咁樣咧，哇！鋭住睇到好實點咁樣去研究嘅。所以咧，即係喺詩篇嗰度咧，亦都話俾我哋聽咧，耶和華嘅律法係全備嘅，能夠甦醒人心嘅。但係留意喎，呢度話俾我哋聽，佢嘅律法、佢嘅道理咧，係能夠使人哋得自由嘅。所以如果我哋唔仔細去睇聖經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曲解咗聖經。你會用字面的意思去幫自己硬死守一些規矩，就以致到人哋覺得信耶穌很多掣肘嘅，好多限制嘅，呢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咁樣嘅。但係呢度話俾我哋聽，神的道理是叫我哋得自由，就好似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二章形容咧。一些正派的女人呢，你千祈不要編髮啊，戴黃金啊、珍珠啊，我差點想戴條珍珠鏈的那樣，你千祈不要戴珍珠啊，又不要戴穿些貴價的衣裳，這樣呢，如果是這樣就不正派了，這樣哇，如果我們以字面這樣去看呢，我們就會死守了，一見到人家哇，什麼你戴金鑼啊，啊哇，什麼你戴珠耳繩啊、珠耳環啊，啊！做咩你著到咁靚啊？咁咧就話你唔係正派嘅女人啊！哇！咁就弊啦。即係如果我哋淨係用字面去守住呢啲嘅，所以咧我哋話唔係唔做啊，我做咯，跟足做啦。哇！咁你要小心啦，你唔係清楚明白聖經嘅意思去死守咧，呢種嘅做法就會惹嚟好多麻煩。咁咧就會捆綁人啊，唔係你令到基督徒得自由嘅。所以當我哋講話 just do it 之前咧，你要必須清楚呢個係咪出於基督嘅心意先嚇，研究清楚嗰段經文嗰啲聖經係咪咁樣解先，然之後先至 do it。所以咧行動咧係需要真理作為基礎嘅。而咧另一種極端嘅基督徒係點咧？另一種極端嘅基督徒咧就翻教會當翻工嘅嚇，單單侍奉。而沒有聽到，是沒有聽到的，一有什麼做就做了，沒有明白到聖經的真理，就死做爛做咯。所以他所行所做的不是行道，這個不是行道，因為他都根本沒有聽到，都不明白道，他怎樣行呢？他所做的事只不過是事務，而不是行道。所以一個真正明白和接受，就能夠行出真理的人呢，在他所行的事上面就怎樣，必然得福的，而且會令到他得自由的。在 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節這裡說，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即是要行，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的。所以如果當你即做侍奉的時候，你不明白那個真理的時候，你會做得很辛苦。但當你明白了之後，你會做得很自由。大家有沒有玩過那些 board game 啊，大富翁啊， Risk risk 啊，甚至或者即係坐大啲啊嗰啲咁咧，有冇玩過？咁如果你未識嘅時候咧，人哋教你，哎要咁樣咁樣嘅，當你咧攞到呢個卡嘅時候咧，就要咁樣咁樣嗱，咁樣咧就咁樣咁樣咁樣。哇！你個反應會係點咧？通常都覺得，哎呀，係啊，好煩啊，都聽唔明你講乜嘢，玩一次就知㗎啦咁樣。咁你就玩一次啦，係嘛？玩過一次兩次，仲使唔使教啊？唔使㗎啦，你明白咗㗎啦。所以行動咧，其實會幫你明白嗰個嘅規矩嗰啲嘅道理，所以你就之後就會好自由咧啊！玩就坐大啲啊！我又嚟，我識玩，我識玩，你就好自由咧，咁樣可以去玩嘅，明唔明白？所以睇聖經一樣，你聖經咧，你話哇點做啊？你做咗做過，你就發覺哦，原來行得通嘅喎，原來真係咁嘅喎，就好似我哋讀呢個讀經計劃咁樣，哇！好多人就覺得哇好難喎、啊，點樣一年可以讀曬成本聖經啊？哇！一日讀四五章、三四章咁樣，哇咁長點讀啊？有啲好悶嘅喎、啊，點讀得曬啊？有啲又唔明嚇，咁啊 just do it， 你做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你就會明白㗎啦。咁你唔明得多就明少少，咁你就成本聖經知道神嘅心意咧，成本聖經好快你就會明多啲。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是、呢個就係雅各話俾我哋聽。这个的要行动就能够去更加明白。所以呢他还在之后呢之后的几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行道给了三个例子。例子来的。第一呢就是要勒住舌头。这个是我最大的弱点但是也正常因为为什么呢这个雅各自己都说的他说原来我们在很多事上面都有过失的。如果有人在话语上面冇过失咧，佢就系完全人啦。所以我哋有几多个完全人啦，系嘛？个个都讲错嘢噶啦，好容易吓。佢话咧，各类嘅走兽、飞禽、昆虫吓、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噶啦，亦都已经系俾人制服咗噶啦。唯独舌头系冇人能够制服嘅，系不止息嘅恶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啊！哇，一講嘢射出嚟嗰啲咧，原來犀利過啲毒蛇嗰啲汁嘅。哇，真係會特別嗰啲咧鬧人鬧得好尖酸刻薄嗰啲咧。哇，真係呢一把口啲條脷真係好唔得了啊！所以咧，即係我哋要勒住舌頭，要小心講説話。我哋唔好咧去即係講好多閒言閒語、是是非非啊。相反地咧。我哋要講多啲咧，造就去建立人嘅説話，嚇鼓勵人嘅説話，要學呢啲啊。所以咧，雅各話你唔好用一把口咧，一頭用同一把口，呢頭去讚美神，另一個時間咧，用同一把口去鬧人咁樣啊，咁咧就好弊啊。咁第二個例子咧，就係話你要行道，就要咩咧？看顧喺患難中嘅孤兒寡婦啊。嗱，呢度咧講孤兒寡婦啦。咁咧，其實就係當時孤兒寡婦咧最無依無靠嘅人啦，因為男人嘅世代嚟噶嘛，所以一冇咗個男人，冇咗個老公咧，剩低個孤兒寡婦咧就喺社會上邊咧冇人理嘅嚇。咁所以佢哋係最需要幫助，但係而家嚟講咧，即係廣義嚟講咧，就係話幫一啲有需要嚇 help， 即係要求助嘅，幫助啲有需要嘅人，我哋需要去幫助佢哋，先至係行道。那個的其中一個例子，為什麼要行道呢？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他最多時間是什麼？就是幫助這些孤兒寡婦，最多時候就是幫那些的醫治那些社會上沒有人看得起盲了、黑食、黑衣、或者患了麻風、沒有人想接近那些人，耶穌就會去幫他們。所以耶穌用了很多時間去做，所以我們是跟隨耶穌的時候，我們行道就要行這一種的，要去周濟，好像剛才那首歌說無條件的 去周濟去幫助人。第三個呢就是哇，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好有時呢當我們幫人的時候呢，我們都會跌落去這些誘惑當中的、例如呢有些弟兄姊妹呢想向佢啲朋友傳福音咁啦，咁咪所以要成日經常要同佢哋一齊 hea 噶嘛，嚇同佢哋聚埋一齊噶嘛， 咁啊醉啊醉啊就犯罪啦，啊佢打下麻雀啊啲小不免啦嚇，誒飲啊啤啊即係兑酒啦，去啊賭場啊咁啊，即係佢哋最中意去嘅地方。點不知咧，連自己咧都跌咗落去呢啲陷阱嗰度嚇，啲誒搞到染咗一啲不良嗜好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當我哋去幫人啊，或者我哋去行道嘅時候咧，千祈要小心，唔好連自己都沾染埋呢一種嘅。即係罪惡咯，或者啲唔好嘅習慣。嗱，呢度咧雅各提呢三種嘅例子，只不過係例子，你就唔好當係 checklist 清單啊！我做呢三樣就得啦咁樣，或者咧我是但做一樣得啦咁樣，唔係噶。行道主耶穌講咗好多吩咐嘅，係咪？喺佢嘅生平裏邊，嗰啲好多好多。咁咧，我哋都係慢慢逐樣逐樣去做。你唔好驚啊！做唔到喎，點做到啊？寬恕人70个7次，寬恕唔得咁多喎。唉，今次寬恕佢3次，下次寬恕佢4次啦。再多啲咁，慢慢慢慢，你做 just do it， 你就搞掂啦。嗱，不如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咧，一齊再成段經文讀一次，俾大家再即係打裝入下個腦。我哋一齊嚟啊，好嘛？ 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個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言語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着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皺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在神無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係啦，就係、是、今日同大家講嘅道。咁咧，所以咧，我哋喺呢個信道行道嘅系列裏邊，呢、這個 Just Do It 嗰個點樣去？真係信道咧，就係首先係要渴慕聽到嘅，好渴慕聽，要聽要聽多啲，要睇多啲，要明白多啲。咁咧，然之後謙卑接受嚇，我哋可以去反問，我哋可以去問嘢，但係咧，我哋用一種咧即係受教啊學習嘅態度去接受。然之後我哋要實踐，要切實嘅行道 ，do it。然之後先至真正能夠明白 ，understand。最後咧，先至能夠得自由嘅。真係得自由嘅，即係我發覺好多時候咧，人哋話：，哎，呢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嘅時候，聖經講咩啊？你們凡事都可作，但不都有益處啫嘛。但係你真係唔好做一啲冇益處、冇造就嘅，你乜嘢都可以做，係咪啊？所以我哋明白聖經多啲嘅時候咧，嗰個自由就喺我哋裏邊啦。教會今年咧推行呢一個一年讀完一次聖經嗰個計劃咧。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其實心裏邊都好擔心，死啦！咁我哋做唔做到嘅咧？咁樣有幾多人會參加咧？肯參加咧？咁啊，參加嘅人會唔會最後都做唔到嘅咧？唔能夠成功咁點咧？咁啊，神即刻同我講講咩？你估 ？Just do it！ 所以我就推出嚟啦。我就唔考慮究竟有幾多人會參加，我就一個人都冇，我自己參加咯咁樣。咁所以就做啦。哇！估唔到而家過咗半個月啦。咁好感謝神，睇到弟兄姊妹咧，即係嗰種渴慕啊、讀經嗰種心咧，越嚟越強啊，好似追劇咁樣啊！哇！快到咧，即係追到我索曬氣啊！即係我要出問題啊嘛，快過我。咁咧，所以不經不覺，我哋已經完成咗兩卷書啦，睇完馬太，睇完創世記啦，咁樣。所以咧，即係有時我哋唔好擔心得太多，以致到我哋咧最後一事無成啊。咁咧，所以我哋咧，我哋會覺得咧，即係將來我哋可能年尾嘅時候， 我哋當我哋完成咗呢一個讀經計劃嘅時候，你知唔知道最尾天使會喺上邊咧同我哋抌咒詛，我哋會完成咗一個好榮耀嘅一個嘅旅程。我哋讀完一次聖經啦，咁樣會為我哋慶祝嘅。咁咧，所以其實主耶穌咧都為我哋奠下咗一個好好嘅榜樣，因為咧佢唔單止係話透過一啲人將神嘅話語去話俾我哋聽。他將他道話俾我哋聽，他自己落埋嚟，個道成為咗個肉身啊！個道成為咗個肉身啊！落嚟做俾我哋睇啊，講俾我哋睇啊，令到我哋真係明白乜嘢耶穌你係點噶？原來你係做過啲，你係講過啲，真係俾我哋一個好好嘅參考。呢度聖經講咧，佢道成咗肉身住喺我哋中間啊，佢唔係住喺皇宮嗰度啊，指揮啊，住喺我哋中間啊，做咗個平民百姓啊，然之後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我哋唔係淨係做嘢，我哋原來要有真理。個恩典係咩啊？就係佢愛我哋，甚至乎將佢自己為我哋死啊，死十字架上面呢個恩典白白俾我哋，我哋信佢，我哋就能夠得著呢個救恩啊，我哋個罪就可以洗乾淨。所以呢個又有恩典又有真理，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这个吩咐，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自己都很谦卑，我自己都很柔和很谦卑，我来劝你们，我不是逼你们，我是劝你们，就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说要跟随主，要遵行祂的道，我们要行祂的道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难啊，很辛苦啊，柔和谦卑，你就信服，我就做， just do it。 当你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感謝主你自己成為我們的榜樣，讓我們真的知道，雖然這條十架路好像是很難行，但是主耶穌你已經行過，你告訴我們聽是怎樣行，在行的過程裡面，在這個信心的歷程裡面，我們雖然遭遇很多的難阻，我們自己的軟弱，但是我們要學習信靠，當我們信靠信服的時候，主你的恩典你就拖帶我們走過這些艱難，叫我們走到去終點，你就為我們慶祝，因為你已經在終點那裡為我們擺設筵席。主啊，我們真的要知道去怎樣去聽到，用一個怎樣的謙卑受教的心去接受，然後我們真的要學習怎樣在我們的手手腳腳，在我們用我們的眼用我們的耳去真的聽到這些需要，我們就去幫助，就去走出神你的話語，我們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主啊，真的多謝你給我們這篇這麼好的道，讓我們真的提醒我們怎樣去聽到行道，以至到去榮耀神你自己的名。多謝天父，求主你祝福我们所有有意听 的弟兄姊妹和孩子讲出来的，也是求主你教导，让我们真的有这个力量，真的行到出来去成为一个成熟成长，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献给你的果子。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